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这笑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小宋啊，他刚刚从一个师范学校毕业，到一小学实习去了。带完了六个星期的课之后，临走之前啊，同学们送给了他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而且还用他们的签名拼成了一个心形，让小宋非常感动。小宋接过这贺卡，打开仔细一看，只见贺卡上边还写着这么一行字儿： 亲爱的宋老师，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您知道的全都交给了我们，以后您可怎么办呢？谢谢。 说金秋时节，有一家日本公司跟一家美国公司进行了一场划船比赛，结果啊，这家日本公司领先1英里获得了胜利。这美国公司很不服气，就雇用了一批分析员调查这次失利的原因。这帮分析员最后交上来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调查报告，基本意思是： 报告总经理，日方公司的队员里有一个人是指挥7个人划船，而我们公司刚好相反，7个人是指挥只有一个人划船。 这美国公司的总裁看到了这份调查报告之后，立刻重新组织了队伍。现在美国公司的队伍当中啊，有一个高级指挥官跟6个顾问，另外还有一个划船。第二次划船比赛开始了，这一回人家日本公司又领先2英里获胜了。这美国公司总裁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对属下说道： 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那帮分析员全都是笨蛋，是饭桶，现在照我的意思办，马上开除那个划船的。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 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约翰先生，在每次动手术之前啊，都要和自己的病人谈一会儿，这样可以尽量减少他们心里的紧张感。这次这位约翰先生又和一位当警察的病人谈了几句，最后他问这个当警察的病人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他提。这警察胆战心惊地问道： 大夫，我就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吧。 是这样的，大夫，我记得我从来没给您开过罚单，对吧？ 或者有这么一天，在一个电视机维修点啊，一电视机维修工非常生气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 真是气死人了，昨天晚上住在街对面的那老两口用电话把我叫过去，说是他们家电视机出毛病了，我在他们家忙活了整整3个钟头，找啊找啊。 那你后来找到什么毛病了没有啊？ 找到了，花了3个小时，我还能找不到毛病吗？ 那能让咱们经验这么丰富的老修理工找3个小时才找到的毛病，到底是什么毛病呢？ 什么毛病？电视什么毛病都没有，是那两个老家伙忘了戴眼镜了。 话说在一次金融学校的入学考试当中，其中一道题目是这样： 请写出三种能够贷款的机构。 一位考生的答案是这样的：银行、黑市和我父母呢。 话说一天傍晚，一个人来到了滑铁卢火车站的失物招领处，他对工作人员说道： 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把一瓶威士忌酒忘在了今天早上7:45从 Richmond 开来的火车上，那酒还能找着吗？ 工作人员回答道：先生，您的那瓶酒他现在不在这儿，不过要是我们能把捡到那瓶酒的那个搬运工弄醒的话，他一准会告诉你那瓶酒到底现在在哪里。 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我变得看不开，我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最坏都拆，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改。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会明白。哦，变得看不开，爱让我制造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爱的收不回。 心碎，爱的收不回。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有一个人突然到警察局报案，说他家里失窃了，先后被人偷走了五把小提琴。值班的警察对这个人说道： 先生不要惊慌，我们马上派人去调查。 值班警察放下电话，然后吩咐他的手下： 刚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家伙说他连续丢了五把小提琴，这个案子由你们来办。不过我建议你们先去查一查他周围的邻居当中有没有长期患失眠症的人。 话说在一所英国女校读高中的安妮啊，这天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参加学校的舞会，刚刚在舞池旁边坐下来不久，他们就发现旁边来了一帮邻校的男生。安妮呢跟她同学们就开始打赌，说她可以请到当中长得最难看的一个男生过来跳舞。果然安妮这么上去一请啊，其中一个男的马上答应了，于是安妮就跟那个男的在舞池里跳了好半天。正跳得起劲儿呢，这个长得不太好看的男生恰巧看到了安妮正在向他的同学举起一个胜利的手势，于是这个男的向安妮问道： 你们是不是在玩约丑八怪跳舞的游戏呢？ 听到这个男的这么一说，安妮知道自己把戏被揭穿了，他立刻羞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此时这个男的又补充了一句： 其实没关系，你没必要不好意思，我们那桌的几个男生也在玩这个游戏，而且我也赢了。 话说这天在马路上，有一要饭的对一富商说道： 先生，其实我是个作家，我最近刚刚写了一本书，名字叫《赚钱的100种方法》。 真的吗，先生？那既然您能写书，干嘛还在街上要饭呢？ 听了这话之后，这要饭的乞丐非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非常得意地对富翁说道： 嘿嘿嘿，先生，这正是我书中描写的赚钱方法之一。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法国巴黎，有这么一长得特漂亮的 Lucy 小姐去学车去了。上路没多久呢，坐在她一边的男教练就突然靠到她身边，趴在她耳朵上小声说了一句： 小姐，我说你是不是很喜欢我，非常想跟我结婚呢？ 听到教练流里流气的声音，这 Lucy 小姐顿时面红耳赤，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开车，非常愤怒地冲教练说道： 你这个臭流氓，你在说什么鬼话？ 而听到这话，教练突然板起了面孔，对这位 Lucy 小姐非常严肃地说道： 好了 Lucy 小姐，我刚才之所以那样做，只是为了教教你，在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两只眼睛都不应该离开路面，所以这回你不合格，对不起。 话说有这么个年轻的海军见习军官向舰长报道。这位舰长是一个从底层干起来的非常粗鲁的老头子，他一看见人家这见习军官上来了，就非常蔑视的冲人家说道： 你这个没用的臭小子，我敢肯定你的父母是想把家里最没用的儿子送到我们海军里来长长见识的，对吧？ 听见了这样的话，年轻军官很严肃的回答道： 杜镇长先生，现在时代不同了，我的父母和您父母的想法可完全不一样。 而有这么一天，四岁大的包包在听妈妈讲故事，妈妈告诉包包说，夏娃是亚当的肋骨变成的。听到这儿啊，包包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第二天呢，包包的妈妈发现包包躺在床上好像生病了，赶紧问他，怎么了孩子，你哪儿不舒服了？ 我从昨天晚上就感觉我身体左侧的一条肋条骨有点疼，我想我要结婚了。 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记住。